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6-85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内，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音乐创演秀《幻乐之城》今晚将在湖南卫视开播，何炅将担任节目主持人，歌手王菲是节目嘉宾。第一期节目还会有黄晓明、任素汐、雷佳、易烊千玺的加入。节目以音乐表演作为主要形式，嘉宾提供灵感，专业人员集成创作，最终共同完成一部音乐故事短片。综艺节目《中餐厅》第二季今晚在湖南卫视开播。第二季当中，苏有朋加盟，除了与赵薇再次合作重现《还珠格格》的经典搭档之外，与舒淇、王俊凯、白举纲等其他合伙人之间也将带来精彩的互动。改编自南派三叔同名小说的电视剧《沙海》今晚开始在腾讯视频播出。这部剧由吴磊、秦昊、张萌、杨蓉、季晨、张明恩等人主演，讲述了普通高中生黎族被卷入一个庞大的计划当中，然后认识了这一切的幕后布局者，以旅行摄影作家关根身份登场的吴邪的故事。舞台剧《玩偶之家》今晚开始在首都剧场上演，北京人艺这个版本将忠实于原著，深入挖掘原著的精神世界，规规矩矩地呈现一版不花哨的《玩偶之家》。孙倩、李洪涛两位活跃在影视圈里的演员将在剧中讲述娜拉的故事。金星舞蹈团《野花》今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部作品是金星舞团与荷兰编舞大师亚瑟·库格兰继《笼中鸟》之后的二度合作，历时4年打造。看似简单的肢体语汇在不同层次当中重复运动，诠释出野花倔强生存的独特态度，爆发出积蓄于内心深处的力量。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正在举行，本届戏剧节以点亮五洲童心，塑造美好未来为主题，历时43天，涵盖优秀剧目展演、艺术研讨和丰富的戏剧活动。五大洲16个国家的38家儿童戏剧团体将携61台剧目演出229场。纪念伯恩斯坦诞辰100周年，今夜百老汇、北京交响乐团音乐会明晚登台国家大卷。20世纪的美国作曲家伯恩斯坦将古典音乐、爵士乐及音乐剧的风格相融合，受到爱乐者的大力推崇。指挥家谭丽华携北郊演绎将为观众带来他的经典作品。国乐记忆大型民族交响音乐会明晚在世纪剧院上演，音乐会分为国风、民风、戏彩、对话4个篇章，指挥家张烈率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绎，板胡演奏名家江克梅也将登台。郑杰舞蹈作品《寂静之上》明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他以舞蹈表现自己对寂静的理解，舞者如同走在平衡木上，表面波澜不惊，其实无时无刻不被两种相反的力量拉扯，最终与自我和解，与万事万物相连接。人生交响阿卡贝拉专场音乐会本周日登台天桥艺术中心，这次演出的是来自波士顿的美国室内舞会组合和加拿大的韵律人声乐团。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是有雷阵雨，东转南风2到3级转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因北部山区啊仍然是有雷阵雨，偏南风是2级左右，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那么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这个周末呀，周六周日两天还是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啊，而且气温也是比较高。北京文艺广播提醒请这位听众朋友注意防暑降温。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欢迎各位在下午的时光依然停留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4点有戏。大家好，我是赵亮。 大家好，我是季彤。 哎，今天我跟季彤啊一起巅峰会啊，我们两人来主持啊。 今天缺了一封、 哎，缺一封啊，没事儿啊。今天这个风帆是吧？翻 远行了 啊，这风帆远行了之后， 哎、你把舌头捋直了， 没关系啊。今天我们这个巅峰会一定要疯癫起来。这两天啊，的的确确是非常的疯癫。为什么这么说呢？昨天跟这个周围的同事还有我们的编辑，在。说今天节目选题的时候啊、大伙就说哎呀，你说这怎么说呀，这是没法说是吧，你说是看，首先这个问题就是说，有一部电影我们到底是看还是不看、 哦、 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看完了之后不知道好还是不好， 听说都差点打起来、 啊、哎，第三个问题是哎，在不知道看不看也不知道好不好的前提下，我们也不知道要不要再去看一遍， 好吗？你还想二刷 二刷的理由也是这个莫衷一是啊、哎、也不知道是到底是什么理由啊。 因为你看咱俩在这儿吧就有点晕啊，是不是咱们多多找点人来一起疯一疯，颠一颠、 哎、 然后好一点啊。 对了啊，这个我们带着刚才说的那三个疯癫的问题，请出我们今天跟我们一起巅峰会的两位嘉宾啊。 好， 首先是我们的评书演员，也是咱们的影评人子轩，欢迎子轩。 哎，大家好。 接下来由于这部电影涉及到一桩大案是吧，所以我们请出了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今晚拍案的主持人李雷。 让他上这儿拍来是吧 欢迎李雷 啊。大家好。 哎，这个我们四个人一起来到4点有戏巅峰会啊，欢迎二位啊。我们这个巅峰会最大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准谱，不是，就是巅峰嘛，巅峰就是谐音这个疯癫的这个巅峰啊。 我觉得就是、李雷可能不太就容易适合咱们，就是适应这个环境、因为咱们这个 我太严肃了是吗？ 太不严谨了 啊，是，我觉得是我的问题啊， 啊，是你的问题是吧？ 是我的问题， 慢慢你就好了，一会儿就好了。 对啊，我们对看到李雷 上了一期节目之后，我就没法主持我自己的今晚拍案了， 是吧？ 发现今晚拍案也变成这样了， 就是看到这个李雷老师。 老师，我们总会想到那一句名言哈、啊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哎，是吧？ 你想说什么呢？ 但是这个案子当中，我们既看不到事实是什么，可能也找不到相对应的法律。我们到底说的是哪一部电影呢？朋友们，您其实一定猜到了，最近正在上映的非常火的这部电影。不知道您是否跟他偶遇啊？这部电影正在上映当中，这就是姜文导演的《邪不压正》啊。这个王菲啊，为这部电影演唱了他的推广曲，叫做《偶遇》啊。大家听听这个风格，想一想这是什么样的感觉呢？讲的是老北京，这可真够老的哈，民国时期的北京的故事啊。这歌我怎么听怎么有点上海味儿啊，而且在这个电影当中也多处出现了那种啊带有爵士小情调的，是吧？特别我们印象当中上海那个感觉。那么讲的这个民国，这是姜文导演沉寂四年之后完成的民国三部曲，对吧？ 对，因为他把 最终章， 对，他把好多视角放在了东郊民巷里边。 所以就是他就是文化这个特别具有文化冲突， 就是 以及文化聚焦之地。哎，好，那今天我们仍然跟大家有一个小小的互动问题，这个互动问题分为几个层次，是吧？我们讨论姜文导演的电影，必须得问题得有层次的，是吧？刚才那三个问题是算数的啊，就是第一，你要不要看这个电影 啊？ 第二，看完电影的朋友们，你觉得它好还是不好？第三，要不 要 去二 再看？ 要不要二刷啊？这个听听大家都是怎么看，好不好？ 李雷看过一遍了， 让我看过一遍 啊。那影评人不用说了，你肯定子健看过好几遍了。 对，如果他不看他就评的话，那也是一个就是特别 哎， 就是电影里说的那种影评。对对，这个电影还说自己是影评人，也挺不好意思。 你们看完了，就是姜文导演在电影。影里边就是有点带点恶意的恶搞的那个影评人的形象， 你们还敢当影评人吗？ 没事，我就是那个只会写五个字的影评人，所以我的观点大家听听就可以了，耽误不了什么事儿，是吧？ 好，那今天 李雷会去二刷吗？ 我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啊。 这样，但是那个 我们一点说啊，这个咱们还是从就是刚才跟咱们听众朋友互动这几个问题呢，咱们跟两位嘉宾也是从头来说说这个事儿。先说一下你们的第一感觉，是吧？先问李雷，你是什么时间看的？ 我是在这个星期一。 哦，那就是说有几天的沉淀了，是吧？ 啊，对， 看完之后， 而且在看完之后，我还看了一些这个，比如说，对于事情发生的有一个核心的场所是叫六国饭店，是吧？对，六国饭店它的历史的介绍，还有呢，其中的一个角色的原型。那个角色叫 周韵扮演的 周韵扮演那个角色的他的原型的他的一些介绍因为他的历史当中是有这样的真人真事儿的嘛而且他也后来也的确是杀了他的仇人这个孙传芳是吧还有这样的介绍包括其他的一些豆瓣上的一些影评啊我也大概扫了一下 看完电影还做作业你 看这个呀这总比说是 我习惯是什么我习惯是看完之后然后呢再去百度百科搜一下呀然后再去豆瓣上看一下呀看之前呢我不会去特别详细的去看这个豆瓣里面具体的影评但是我看完之后我看看别人到底怎么说的 就是跟自己想的一样不一样 这是不知不觉过渡到第二个问题啊咱先不说啊这个先问问子轩你是什么时候看的这一部电影 是上周六晚上吧 他比较早 比较早 这个有一个好处啊就是看完一段时间之后就是避免说一出电影院说哇这电影好得不得了或者说这电影是拍的什么呀就是你经过一段时间沉淀以后其实观点会没有那么的就对比自我来说没有那么的偏激啊或者说是但其实是沉淀之后的一个比较成熟的。 他是在为自己在做铺垫他从电影院里出来你知道骂着街就出来 这就太那个什么好了 什么玩意儿啊 怎么这么好啊 我也信的。 来啊说说你们的直观感受子轩这个第一感觉怎么样 其实咱们怎么评价一个电影好坏呢其实就是主要第一是看这个作者的表达就是他想通过这个电影传达一个什么观点或者说表现一种什么思考这是最重要的还有一种就是他表达这种观点时候用的这种影音的这种手法是不是第一有没有创意第二这个你看着新鲜不新鲜好看不好看然后整个画面美不美整个这个视听的享受你有没有反正这两点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觉得 这个谢不亚正我还是挺满意的。 嗯，好啊，满意。哎， 把他们讽刺成那样他还满意。这是作为一个影评人，我觉得这个脾气得特别好。 不是，那你得看到啊，这个有气度，对吧？你看他找的是谁演那个影评人呢？就是找一个著名的影评人演的影评人，讽刺影评人自己。 哎，那个影评人真的是个影评人， 就是史航，史航先生。 哦， 虽然他把那个特别让人讨厌，不是，就是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眼镜摘了。对吧？ 其实私下里我们都特别熟，你知道吧？ 啊， 但是在电影里看到他还挺不习惯的。 对对对，他不戴那个眼镜。你比如说李雷要是不戴眼镜，是吧？我们也觉得， 更 我自己都看不习惯。有一次我照了一组定妆照，就是那一组里面前几张人不戴眼镜的 啊。 然后后来洗完之后，不是洗完啊，就是说把它给呈现出来以后，让我自己挑的时候，我就全 pass 掉了。 好吧，关于影评人眼镜的问题，咱们 再一会儿再说。 那李雷，你觉得这电影就是最简单一问题，第一感觉好看不好看？嗯， 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呢，我应该能打到七分左右吧。 哦， 啊，七分左右。 嗯， 就 是豆瓣是7.2，好像现在还是七以上嘛。 就是我觉得它，至少呢，它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嗯， 啊，这是第一哈，这至少能够这就及格了。 嗯， 但是虽然说有一些瑕疵，比如有一些细节上，还有一些。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伏笔，他最后其实还是伏笔，没有完全交代清楚。 嗯 啊，这是他的故事上。 嗯， 第二人物塑造上，我觉得有几个人物略显单薄。 嗯 啊，比如说彭于晏啊，彭于晏所演的这个角色李天然，我觉得他有一些单薄。 那个应该算他算 是男一号，就这个形象并不是特别的丰满。 嗯 但是其他有些角色呢，我倒觉得相对来说还要丰满一些。 哪一个 啊？比如廖凡那个角色，我觉得相对丰满。 他师兄， 哎，他相对丰满一些。 哎，你看。我和你的观点正好相反 啊，不一样是吧？ 一会儿咱们再说， 你先别着急掐。 另外，画面是比较美的啊，对于这个老北京的这样的一个整个城市的还原是比较好的， 没错。 音乐也是比较不错的，虽然说我觉得音乐和《让子弹飞》的音乐有些像，是不是就是《让子弹飞》的音乐？ 还真是有重叠的部分，有跟《太阳照常升起》当中音乐重叠的部分， 也有重叠的部分。 来，你说到这儿了啊，咱们就听一听这一段啊，他看看大家能不能找寻到这一个记忆。这段音乐叫做前奏曲《疯狂之开始》啊，在《太阳照常升起》当中也用过。那么在这个《邪不压正》电影当中呢，也是这个作为其中的一段电影原声啊。那么这是由久石让先生来这个操刀来领衔， 而且《让子弹飞》应该也是久石让操刀的， 对对对， 是吧？ 当中有很多 基本是很统一的这种音乐的风格， 是是是是是，嗯嗯，好， 我还没说完， 你说， 还没说完， 继续 啊。那个刚才说到哪儿了？ 嗨，说到音乐， 说到人物形象，说到音乐啊，但是我有一点不是很满意的地方，除了人物形象之外，就是他电影的节奏， 节奏啊， 我觉得节奏有些地方他的张弛有些地方太过于舒缓啊，然后有些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冗余的。 嗯 啊，打一个比方，比如说彭于晏那一段，有一段是他被注射了毒品了， 对 啊，他表现的是他这个他属于那种并不是很清醒的状态。 嗯， 其实我觉得他那段之所以保留那段的目的是为了展现整个他，因为他在北京房上来回跳，来回跑嘛， 是 他可能是为了展现当时老北京的一些风貌哈。 哎， 但是我觉得那段的节奏和整个的电影的节奏是疏离的， 就是 而且那段他留，我个人认为是留的太长了，换了我的话可能会剪掉一大部分。 好， 李导， 李导 已经说完了。 好，那么还是问问季童啊，问问季童 啊。我坐，其实我坐嘉宾那位置啊，我特别能说，我也敢说 啊。 但是坐到主持人这边呢，我就不敢随便乱说， 是吗？啊，这个是内心的这个责任感，觉得说应该表示一个中立，是吧？ 他们俩都特别专业，我只能从一个观众的角度，因为三部电影我都看了啊，姜文的这个民国三部曲。 三部曲， 其实我第一感觉就是，哎呀，姜文导演终于导演了一部全是好人的片子 啊！嗨， 你看前两部啊，前两部里边那个马匪，啊，什么骗子，反正没好人。那个些那个一步之遥里边，赌鬼啊，这个舞女，什么受贿的警察，反正就是因为他正好就是反映的那个就是那个北洋的那段时间嘛。 嗯， 社会本身它就是阴暗面很多。 嗯， 哎， 这一部终于大侠是吧、 嗯、 然后抗日的主题终于是 是 主角全是好人了，当然他也有那反派啊， 嗯、 但是没有反派怎么衬托好人呢？ 嗯， 这是我第一感觉。第二呢，就是我到了那个影院里观影的时候，真的有点、 嗯、 就是有点稍微的觉得失望的感觉，就是我有点觉得莫名其妙啊，就 哭了 啊。但是当我。就是有些地方我其实我确实像李雷一样，我没有我也没有说事先做功课的这种习惯，就看个电影嘛，就是为了轻松一下。 嗯， 但是好多地方我有点懵，就是反正这个什么玩意儿，这不懂啊，就是后来回来以后又做了一些功课。 嗯 啊，就像李雷说的似的，我又去看一看，就是那个女同志她为什么是这样的 啊， 她为什么会出现，她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她跟这个这个彭于晏扮演的这个李天然的他之间的交流，他在电影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嗯 啊，我大概琢磨了琢磨， 嗯、 哦，我觉得姜文导演还是挺用了心的，他把这个、 嗯、 他把这个真实的这个历史事件融汇在他的故事里。 嗯， 其实，在之前的那个《一步之遥》里边，他也是这么做的，因为本身《一步之遥》的那个故事，他就依托于民国时期发生在上海的一个大案， 嗯、 那个案子就是一个赌鬼，一个这个赌场的恶公子绑架了那个花魁，那样选美的冠军、 嗯、 然后把他杀死了，就谋财害命的一个案子、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他确实也贯穿了姜文导演一贯的那种作风、 嗯、 哎呀我有点理解了啊、 嗯、 这个就是我虽然没像赵亮老师那样骂着街出来了、 哎、你怎么就笃定了我是骂着街出来的、 哎、所以我有可能会去二刷 哦、哎呦呵、 啊、对、 啊、对， 我到底再看看我漏掉了哪些、嗯、我为什么当时我觉得不满意， 看见没有，导演藏着心眼。 这里面我想插一句啊、 嗯、 就说到刚才介同说到这个姜文导演的用心这块，可能我所关注的一个点跟很多朋友不大一样 哦、 嗯、 啊就是哪一点呢，就是这个根本一郎、 嗯、 啊当时和李天然在那个日坛有那个决斗的啊、 嗯、 就那个场面。 首先我是说第一点是我觉得中国拍的这些涉及到有日本人出现的这样的剧当中、 嗯嗯、 他们的日语越来越好了、 哦 啊、 对 那个本身的演员就是日本人 但是其他的人可能也会有一些日语、嗯、我们看到之前的有一些这个不管是电视里面放的这个那个日剧啊，就是那种抗日剧也好、 嗯嗯嗯、 啊，很多日语是很这个并不是很在行的， 哎，有的就是把有些谐音搁里、 啊、对这个里面是非常的好的、 嗯、 第二就是根本一郎一共出了三刀， 哎、 嗯、 啊，因为我本身是练过居合道的， 你看 ，所以我是知道他这个居合道，他这个出还有拔刀道的出刀的手法。 嗯， 当时我看那一段，我特别仔细的看这个根本一郎这个演员出刀那三刀的每一刀出的这种姿势、 对 手势和他的步伐和手法。 嗯， 我就发现这个人一定是有非相对来说比较深厚的居合道或者拔刀道的这样的一个修为的 啊、哦， 而且他在每一刀的这样的出的方式上， 嗯、 完全是 合规矩的， 合规矩的。 嗯，所以说， 所以这个细节我觉得非常重要。 嗯、哎，你看一部电影哈、 嗯，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哎，对， 他练过剑道，所以他看的。看这玩意儿、 哎、也练过居合道，所以我能看出来他到底是不是内行。 哎嗯、我们就只能看人语。然后就完了 他每三刀这三刀砍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嗯、 出刀的手法都是不一样的、 嗯、你看看有意思吧， 这个姜文导演 的用心程度、 嗯、 姜文导演的电影呢就是很多这个影评人评价哈，咱且不说这个评价是不是这个贴切，但是呢我觉得说至少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说这个民国三部曲呢它是第三部它是一个综合的作品，就是说在邪不压正当中既有让子弹飞的这种出色和骄傲，也看到了一步之遥当中的自嗨和荒诞 是 属于两边都沾一点啊。也有很多人说是用一步之遥的这种浪漫色彩拍了一个想去拍一个如子弹飞的这种快意的故事啊、 嗯、 但是有人就是 也提出来说，这就是二者兼有，但是又不太坚决， 就有点两边够不着了。 哎，属于三部曲当中的这个中庸之作啊。但是我的的确确认为啊，就是哪怕说你没有觉得特别的好，或者说是觉得有些地方没看懂，哎，这是不是导演故意藏着心眼啊？你得去二刷。 对， 这为什么得去二刷呢？因为这有两点原因。第一点就是他很多叙事的节奏确实是有他自己的一个节奏，一会儿这个咱们再单说，这是他一个姜文导演的这个自己的特点啊。 对， 还有一点就是他用他的独特的影像风格跟他叙事手法结合，有点像在跟你喝酒的感觉，就是你看完之后有点就是绵里藏针，你知道吧？就是晕晕乎乎的。 你要是酒量大，哎，那你就接得住。 哎， 你要没酒量，那你喝一口酒晕了，差不多是。 其实这个看这电影之前，我呢是没有，我是刻意的啊，不去做功课。但是啊，这个禁不住的就是大家都在说，因为看完的朋友们就是都在讲嘛。有的人，哎，你看网上搜就这么说，你看网上这个标题啊，你随便一搜"斜坡侠症"，后边就出现这个热搜的词，你会发现就是两极分化特别明显。 对， 第一个说。邪不压正到底好看吗？第一个问题啊，第二问题是都说邪不压正好看，我怎么就觉得没意思？第三问题是邪不压正还可以啊，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说不好看？第四个问题， 第三种， 第四个问题最逗了，说凭什么我看不懂的电影就是好电影？所以说这个邪不压正呢，它确实是能够让人从多方位去解读，这个是姜文导演一贯的电影的这个特点。好，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故事到底讲的怎么样？我们来听上它的预告片啊，听上一点，看看能不能从这个当中啊感觉到这个故事的感受。 15年前，朱显龙拿枪打死我师父。根本拿刀砍死我师娘和师姐，不该在这儿，我一定要把他们俩弄在一起。他们怎么杀我师父一家，我就怎么杀了他们。 你要记住，你是协和医院妇产科的美国医生李天然，他不存在了。 看见你第一眼，我就知道你是我要找的人。你天赐大恨，是个好苗子。 你干嘛要让他回来杀人？ 不是让他回来杀人，有人替他杀人。 认识吗？北平第一裁缝关巧红。 果然不是个裁缝。 你也不只是个大夫。 哎，一个裁缝不是裁缝，大夫不是大夫的故事。 嗨 啊，这个李天然啊，是带有深仇大恨的啊，一直是这个以这种拳拳之心啊，要为师父报仇啊。这个是一条线索，另外一条线索是谁让他回来的呢？是有一个秘密人物啊，跟他有这个暗号的，是吧？ 好像还有点这个，就是带有什么谍战的这个、啊。 对，是这个意思。 一开始你可能有这个期待，但是后来发现完全 没了， 就是姜文嘛。 对，这条线索是被隐藏了的啊、 嗯。 那么逐渐透出来的，到底这样一个安排是不是合适？到底大家究竟看没看出来这个故事？究竟是故事讲的好不好？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维度要跟大家来探讨。好，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就他了，装修咱得多溜溜，多比比。 不比了，看着实木家具，这大牌建材，这么多人选择，还比啥？ 我觉得咱得再看看。 不看了，看着智能坐便盖、五重滤芯、净水器，都含了才999元一平米，还看啥？ 我觉得咱还是得再转转。 不转了，看着连送的电器都是名牌，设计还不要钱，还哪赚钱？ 我觉得， 你觉不觉得你有点磨叽？就他了， 40066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4006668866。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就他了， 啥就他了，装修咱得多溜溜，多比比。 不比了，看着实木家具，这大牌建材，这么多人选择，还比啥？ 我觉得咱得再看看。 不看了，看着智能坐便盖、五重滤芯、净水器，都含了才999元一平米，还看啥？ 我觉得咱还是得再转转。 不转了，看着连送的电器都是名牌，设计还不要钱，还哪赚钱？ 我觉得， 你觉不觉得你有点磨叽？就他了， 40066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

拨打太极快乐出击，欢迎诸位广告之后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大家好，我是季彤。 再次欢迎一下今天跟我们一起邪不压正的两位嘉宾啊，一位是我们的评书演员影评人子轩，欢迎子轩。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今晚拍案的主持人李雷啊。 好，大家好。 上半段我们先请二位啊，我们一起聊了一聊他们对于《邪不压正》这个电影的一个直观感受啊， 观影的感受。 对了啊，咱们先看一看咱们互动平台上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其实，前两天哈，这个我们在进行这个票房盘点的时候呢，那么提到这部电影，我真没想到，大家就是咱们平台上的听众朋友，还有咱们网友朋友是出奇的一致的叫好啊，还真没看到就是反对声音，弄得我都有点。就是我， 就大家都说好是吗？ 我都有点， 大家都说好才是真的好。 好吧，我这一股冷汗冒出来了啊，弄得我都有点不太敢提反对意见了啊。来，先来看看今天有没有沉淀几天之后啊，有没有朋友们有不同意见的啊？ 我先打击一下吧，反正到现在为止票房不太好， 票房不太好， 四点七几亿吧， 应该 没有到五个亿。 有另外一个比较知名的片子跟那压着， 一直压着，一直压着。 好，先来看朋友怎么说，好吧？这个我和八喜还有小花狗啊，这个朋友他说呢，昨天上午刚看完姜文导演的电影，就是喜欢，喜欢不用理由，是吧？我最怕遇到这种粉丝， 脑残粉， 千万不能这么说啊！ 有明星粉丝，也有导演粉丝， 是，确实是啊。 其实说不好听的话，其实我也是属于导演粉丝那一类， 是吧？ 是。 这个万大伯他说了啊，姜文自己说了，技术上不用担心，这些细节根本就不用去考虑。这个电影的武行来自中国和日本啊，这是针对李雷刚才说的这个啊。苗某人也说武指啊，武术指导有日本团队的。这个糊涂旁观者也说支持嘉宾关于日坛比武的描述，这就更证明了姜文导演在细节上的用心啊。忙里偷闲说姜文拍片的风格我不很欣赏，终于有一个 说不同意见的人了。 他说呢， 你这是找人了是吗？ 这找了半天找了一个不同意见是 咱们老朋友啊。他说呢，之前的《让子弹飞》觉得特闹腾是吧？ 闹腾， 文艺范儿的形容调侃也好啊，荒诞也罢呀，这个表现手法不太喜欢啊。说《邪不压正》呢，新片我不会去看，票房也感觉不会持续较好。说各有各的观影群吧。但你看我这，我还觉得这个什么呀，这个让子弹飞啊还是挺好看的啊。可能对，我们知道这个确实这个观影群体，还有就是包括导演风格，它还有一个就是男性观众和女性观众的欣赏视角的问题， 是 对 审美的这个爱好的问题，对吧？你看你战争题材啊是吧，这个飞车呀什么枪械，这个它肯定它是偏男性化， 是 女生的对这不感兴趣，不爱看，您不能强拉着人家看。 而且姜文导演对于枪好像有着格外的偏好， 有偏好。 你看他 电影，枪在他电影的表达方式好像跟其他电影不太一样。 对对对，你看他最后俩人决斗的时候，从身上掏出了五六把枪，每一把枪都不一样，都是有讲究的。而且你如果你仔细去研究一下，那五把枪扔在地上，那五把枪，都不是同一个品种的，而且都是世界名枪。 就是很多人对于姜文这个电影的喜爱，就是说电影呢。他的电影做到了就是百科全书啊， 对， 这电影来了之后呢，你愿意去探究这个导演他很多方面的功课和工作啊，包括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吧，房上奔跑的这个戏份呢，展现了这个老北京城的这个样子是吧？他这个北京城今天季彤在这个节目下边还跟我说了啊，他这个画了个地图是吧？画了一个民国年间的北京地图， 就是 吧？ 你看那个电影的时候，你能知道他表现的是哪儿？ 就是咱们回忆回忆，咱们看到哪儿了，好不好？没看的朋友，这也不算剧透， 对 吧？大家在电影当中可以带着我们说的这，你看看能不能找到对应的地方啊？ 就是 我的，咱们就说说吧。 先说， 我的印象当中，他到了哪个地方？ 我看到前门了， 是吧？ 前门，显眼。 正阳门火车站，这应该是 对， 这没问题了， 是吧？然后这个前门那个箭楼，那是肯定的， 对 吧？ 对， 还有是没 成 修复的，对，就是修复之前的天安门。 对， 是不是？还有米市大街啊， 还有那个北海的团城， 对， 还有 对 东四牌楼， 东四牌楼啊， 这些地方啊， 就是 姜文住的那个内务部街， 内务部街， 内务部街， 然后他后来待的那钟楼。 钟楼，对对对，这钟楼也成了一个秘密的地点了啊。 烧鸦片的那地儿，南新仓， 对 吧？ 对对对。 最早的一个镜头就是彭越回到北京，他那个外国爸爸去接他那个镜头，就是一火车一过来，就是 那是。 那就是城墙， 城墙， 城墙， 就是 老火车站就在那儿， 就在城墙外边。 对 对 对 对， 就是城墙底下跑火车，你现在你是看不到了，但是你现在去看那个城墙的遗址还在。 嗯， 你如果是细心的朋友的话，你到那个城墙拐弯的那附近，就是在那个应该那是东面门， 嗯， 快到东面门那个拐弯的那个附近，有一大块城墙出来之后，它有一个就像是那个女儿墙似的，它砌出来，然后中间还开了一个洞，啊，为什么要有那个门洞呢？ 因为跑火车， 就是因为那个门洞原来是过火车的。 咱们是不是现在有一个火车博物馆是吧？ 哎， 对，就在那儿， 原来的 博物馆。 但是我后来看那个老北京城的介绍啊，就是说其实呢，在正阳门跟这个箭楼之间，就是老火车站那个地方，实际上以前是有俩火车站的。 对 对， 一个前门火车站， 对，还有一个叫奉天什么火车站。它的火车站呢，正好一个在前门的东边，一个在前门的西边。啊，在前门东边的火车站呢，是往北东北。方向开的列车，前门西边的火车站呢是往南开的列车，正好 那 个地方是以前的一个交通枢纽， 所以他那个就是他那个父亲养父外国养父哈，把彭于晏接到这个汽车上来，然后就是往姜文他们家走， 对， 过来，哎呦，那个雪景啊，是吧？那个雪花一飘，还过了南池子啊， 南池子， 先穿过前门大街， 对， 然后还有那叮叮车， 所以确实那一段。那一段也非常合适，是吧？到了北京之后，展现一下这个北京的这个当时的风貌啊，确实， 不管他用什么手法弄出来的吧，就是你看到这个的时候，反正咱们都是北京孩子，所以一下，哎呀，就挺感动的那种感觉。 嗯，古朴的民国老北京城，确实在这个电影当中展现的非常的漂亮啊。 没错，没错。 另外就是这个，大家最有争议的就是像刚才这个咱们这位朋友啊，咱们平台这位朋友忙里偷闲，他就是不喜欢姜文导演的这种叙事的这种风格，就所谓的叫标志性的话感话戏剧舞台表达风格，这种台词风格，是 叫什么来？顶针去门儿。 这话感话这风格呢，我是觉得这样，这个风格本身我是挺喜欢的，但是问题的焦点在于你的对话是不是安排的合理？我觉得两点，第一点，你的对话节奏已经很快了，那么你的信息量啊，就是实际的干货信息量，其实不能太大。啊， 对， 但是他这样的一种风格会形成一种有意思，就是这个逻辑一定是很严密的， 对， 就是一句压一句很严密的， 对。 那么这个风格，我觉得，当然现在这个邪不压正的电影原声我们肯定听不到啊，人家还在上映当中，但是我觉得这种风格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代表，就是在《让子弹飞》当中啊， 对。 接下来我们就听这一段，这一段是讲的什么呢？就是这个。马匪啊，是吧？把这个 刚刚劫了火车， 刚刚劫了火车之后，抓住葛优这个角色了，是吧？他不是冒充师爷吗？ 对，因为真的这个师爷冯小刚死了， 对。那么姜文呢，就开始对他一连串的这个质问啊， 而且有这个上表的那一串， 对，这一段是很有 咔咔咔上表。 哎，你注意到没有？这里面还有就是他所有电影当中他的音效是非常大的，音效的声音非常大， 比较突出， 对 对， 会给你带来一种压迫感啊！来，我们来听听这一段《上任鹅城》。 钱藏在哪儿了？说出来。闹钟响之前说不出来，脑袋搬家。哭也算时间哦。 有什么就说什么嘛。 这位夫人，你是谁？ 我就是县长夫人。 失敬，失敬。那你就是县太爷。 夫人，有钱！我跟县长进城上任，县长淹死了，现在没有，上任就有钱。 再给你一圈，顺着买官往下说， 有20万。 钱呢？ 买官了。 买官干什么？ 赚钱。 能赚多少？ 一倍。 多长时间？ 一年。 我他妈要等你一年。 半年。手机好，一个月也行。 县长淹死了，谁去上任？ 我。 你是谁？ 师爷。 你他妈一个师爷敢冒充县长？ 没人认识县长长什么模样。 你干过几次？ 一年两次。 干过几年？ 8年。 8×8=64，你挣过640万。 他县长挣过640万，我不是师爷吗？我就挣个零头。 没失过手？ 不动手。 拼的是脑子不流血。 你这次去哪儿上任？ 鹅城。 火车被劫，你的人淹死了，怎么交代？ 车是我买的，人是我雇的，没人追查。 嗯， 没有人追查。 别追，别追，别追，千万别追！ 规矩我懂，看着你的脸我就活不成。你把我放了，我上任鹅城，挣了钱都给你，都给你。 弟兄们，劫匪到，一分钱都没捞着，不合适吧？ 不合适。 你看了我一眼，小命就丢了，也不合适吧？ 更不合适。 你那些淹死的兄弟，借我用用。 用用用用用用用，他们欺男霸女，死有余辜。不是，他死了有什么用？ 死人有时候比活人有用。师爷，睁开眼看我一眼。 不， 看一眼。 不不， 就看一眼。 不不不不， 师爷贵姓？ 免贵。 姓他妈什么？ 姓汤。 汤师爷，我当县长，你继续当我的师爷，咱们鹅城走一趟。夫人，要不要走一趟？ 走就走嘛。 嘿嘿，弟兄们，上任了，鹅城。 上任。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有戏，有戏。 特别干净利索脆啊、 嗯、 这个当中的人物关系还有他这个如何去其实就是绑架或者叫胁迫吧 交代清楚了、 哎、不光是从这个武力上的胁迫从这个关系上去胁迫就是说你跟我去你还不能去告发我啊我们有这个你看到我们的脸了那么我们就是留你一条命他其实这个里边他逻辑是很严密能看出来从中也看出来这个马匪的性格是吧 对 做事严密很有经验啊、 嗯、 是吧这个一个很成熟的一个土匪 但是你想我觉得他就是姜文的特点就是这样他通过这些台词的设计然后他把这些很多背景信息就已经交代清楚了 没错没错 不用画面去交代 嗯 这里我想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哈一个就是在让子弹飞里面有一出戏 对 这场戏呢是这个黄四郎请客鸿门宴啊去黄四郎住的地方就是葛优周润发跟姜文这三个人、 哎、 啊在这个宴席上、嗯、他们两个人你能够他们三个人也能充分体现出整个的这个电影基本的人物关系和基本的矛盾从他们对话里面、 嗯、 那么在让这个、就是这个邪不压正里面也有一场戏、也是在酒店里面、也是能够充分展现出人物关系、也是好几个人我们把这两个戏放在一块 对 对比 一下 就能够发现出什么问题呢、在让子弹飞里面这三个人三个影帝，非常深厚的演技，能够有非常充分的戏剧张力，把三个人的性格啊，整个戏剧冲突能够非常充分的展现出来。但是在邪不压正里面，我们能够看到那出戏里人物特别庞杂，线索也很多，但是我觉得人物的性格关系展现的并不如《让子弹飞》的那出戏里面那么的清晰流畅。 居然我跟他观点又一致了，是吧？ 因为人物背后的这个逻辑线条也没有那么简单。 对 啊、 对，这个上半段李雷老师说过，这个人物的是否是担保啊？提到你的观点，我刚才说了啊，跟我正好相反哈、啊。因为你提到就是彭于晏啊和廖凡这两个人、你觉得彭于晏是比较丰满的廖凡、 彭于晏是相对来说担保 比较丰满的、 担保他认为彭于晏担保 相对来说担保、 我正好认为他是比较丰满的啊 我也觉得彭于晏 简单阐述一下我的理由、我是觉得他的设计很丰满没表现出来、或者说他表现的呢我们没有让更多的观众去理解到啊、其实他这个一心就是想报仇深仇大恨埋藏在内心当中啊、那么到了这个北平之后又要完成这个就是秘密的这个任务、是吧 其实到最后我也不知道秘密任务 是 什么 其实 营救张将军、 其实就是姜文这个真正的他的领导就是秘密领导啊、要交给他这个任务只不过这个线呢被他那个报仇的那条主线给 淹没了 给冲淡了那么其实他为什么一直喊着报仇又没有报仇呢恰恰是因为他内心需要一个成长那么经过这部电影他内心得到了成长这个就是所谓的好莱坞他们那个剧本当中所谓的叫人就叫主就是人性的弧光叫主角的弧光、人物弧光啊、有一个从根本上的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是谁带给他呢是周韵这个角色带给他的、对吧、这是他的一个转变、而我恰恰认为廖凡这个角色呢其实他没有做到